平安北京旧事，弘扬法治，依法办事，切实保护每一名当事人的合法权益。 首都宗志伟倡导平安北京，人人共建，北京平安，人人共享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，欢乐时光广播。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百年笑声。 最优美的笑是自然的笑，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，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，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，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，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，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，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，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，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，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，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，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，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，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，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， 最 阴险的笑是狞笑，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，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。 相声小品快板书， 评书大鼓，山东快书， 哈哈，笑一笑，十年少， 嘿嘿，百年笑声。 相声《万无一失》是一段歌颂邮递员同志不辞劳苦、对工作认真负责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相声，由王佩元、常宝霆演出之后反响很大，并且也成为了他们的代表作之一。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您收听新一期的百年笑声，我是主持人红九。今儿啊，咱们就来欣赏相声《万无一失》。王佩元于1949年出生在一个曲艺世家，王佩元先后向朱向臣、苏文茂等众多相声名家请教过，并拜相声名家常宝霆为师，于1971年就和老师合作表演小品《挖宝》享誉全国。他的代表作品还有《并非讽刺裁判》《攀龙附凤》《新潮商人》等，深受广大观众的好评。下边啊，咱们就来欣赏这段由王佩元、常宝霆合说的相声《万无一失》。 您看搞什么工作呀？都必须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啊！ 只有这样，你才能做好本职工作。 您就拿我们单位的赵师傅来说吧，他就是这样一个人呐。 赵师傅 啊， 他搞什么工作的？ 我们赵师傅 啊， 他穿着一身绿，出门把车骑。报纸信件车上带，及时送到你手里，迅速又准确，安全又保密。到了门口喊一句：“常宝霆来信。” 我的信， 行，给您信。 收来收来，你瞧给送这儿来了啊？ 信里一定写的都是高兴的事情。怎么又生气了？又难过了？ 不是你， 不是你怎么回事？一惊一乍的， 这不看信呢吗？ 那么信里写的什么呀？ 什么也没有。 怎么什么没有呢？ 你什么也没给我呀？ 哦，对了，我这不是给你介绍一下我们赵师傅搞什么工作的吗？ 他是一位人民的投递员。 嗯，对。哎，你没见过我们赵师傅吧？ 没看见过。 我们赵师傅是共产党员，50多岁、 哦、 个头不算太高，红红的脸庞。他每天推着自行车一进胡同，您就看吧。 怎么着？ 大人孩子没有不跟他打招呼的， 还都认识。 哎呦嚯，赵师傅来了。哎呦，老赵啊，累不累呀？

新社会我得解放，坐上了主人。旧社会劳动人民当牛做马，饥寒交迫。新社会劳动人民过上了幸福生活。旧社会有多少基地兄弟亲人离散，新社会又有多少基地兄弟骨肉团圆。小菊妹妹，只要你在旧社会没有被折磨死，我相信在党的领导下一定会见到你这大柱哥哥大， 就是他了。 赵师傅一听就站起来了，嘿，大柱同志，你妹妹给你来信了。 哦，送这儿来了啊。 刚刚您听到的就是王佩元、常宝霆合说的相声《万无一失》。王佩元的父亲王启胜是知名的评书艺人，并且呢是评书表演艺术家田连元的师傅，而王佩元并没有学评书。说来有趣，当时的天津市河西区戏曲学校曲艺班没有评书专业，所以呢他就学了相声，现在已经成为国家一级演员。好了，到这里呢本期的百年笑声时间也差不多了，我是红九，最后呢送您一首好听的歌曲，来自陈瑞的《白狐》，希望您能喜欢。听众朋友，咱们下期节目再见。 我是一只爱了千年的狐，千年爱恋，千年孤独。长夜里你可知我的红妆为谁补？红尘中你可知我的秀发为谁梳？我是一只守候千年的狐，千年守候，千年无助。情到深处，看我用美丽为你起舞；爱到痛时，听我用歌声为你倾诉。寒窗苦读，你我海誓山盟铭心刻骨；金榜花烛，却是天涯茫茫。